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唐诗三百首，卷三，第161首，送人东游，温庭筠。荒絮落黄叶，浩然离故关，高峰汉阳渡，初日影门三，江上几人在，天涯孤桌还，何当重相见，樽酒未离言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